界，流淌出浓色阳光照耀着脸，脚步倾斜，远处凝望着蓝色的天苍，送给我的青涩书签已经夹在了书本里面，四月的花飘满春天，穿过想象击中谁的脸，那就是花瓣的游戏，静的消失在梦中。又是一年，上课铃响起，我竟已在窗前，四月的风悄然地吹动着